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6月8日，河北省省长许勤到河北敬业集团就去产能工作进行调研。调研过程中，许勤强调，去产能，特别是钢铁去产能，既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河北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河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发展的必然选择。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强化责任担当，把去产能作为树牢践行四个意识的直接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和高度的行动自觉，尽职尽责，攻坚推进。6月7日，保定市市长郭建英主持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全面贯彻落实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联席会议精神，对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郭建英强调，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统筹谋划、持续强化、协调联动，才能取得预期效果。要狠抓工作落实，坚决做到工程推进到位、协调配合到位、指导督导到位、执法监管到位，严格把握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推进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每个人都是不同于彼此，却常常可以看到对方身上的自己，闷声不响地在不同方向的路上找最为孤独的梦想。这是旅行团乐队的孔阳和子君在他们的 Ten Days 专辑当中写的文案，而这首歌叫《奔跑在孤傲的路上》。他们的很多创作都是靠近旅行，就好像他们多年坚持的生活即是旅行，旅行即是生活。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2015年奶茶刘若英出的一本书，同时也是她的专辑的名字《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探讨了自处与相处的关系。 谁不曾忙碌，忙完就喊孤苦，只因落单了就忘了这叫无拘无束。 他说，孤独感与生俱来，自生自灭，非他人所致，这不意味着痛苦，是一种跟自己相处的状态。不管我们是享受独处还是被迫独处，都不能够失去拥抱独处的能力，因为生命本身的自言自语极其重要。毕竟由他人拼凑起来的不会是同一个你，那不是真正的自己。叔本华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要么孤独，要么庸俗。 今年过年我回了趟老家，喝酒喝到我嘴发麻，坐在家里妈妈跟我说了几句心里话，她说儿啊儿子 表达不少啊。找个对象是真的就有那么的难吗？我说妈呀妈呀妈呀妈呀，您可不知道啊，现在的姑娘们可挑着呢，剩下的就只有那些大龄文艺女青年啦。他们是大龄的还得是文艺的，他们有唱歌的跳舞的写字的画画的干这干那的，他们是大龄的还得是文艺的，他们挂着单反相机四处走走停停，别提有多潇洒了。就说找对象再撤吧，我也着急着呢，可单身这好几年不就是为了找个合适的吗？这些大龄文艺女青年怎么能是社会公害呢？有一些是讨厌的，大部分是可爱的，还有几个会做饭的。他们是大龄的还是文艺的？他们是善良的美丽的不会问你要房要车的，他们是大龄的还是唯一的？他们关心家人朋友关心人类世界最会关心你了。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遇在一起绝对得靠缘分，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可多姿多彩生活又有什么不好呢？陪你去看话剧电影去听张伟伟苏阳老狼马条还有万小丽，迷底草莓涵盖大爱各种音乐节，我当然不想自个儿去，所以我要找一个大龄的还得是文艺的，跟他一起唱歌跳舞写字画画，一起干这个干那个，找一个大龄的还得是文艺的文艺的，嘿，在金色沙滩找回失落的纯真。豆瓣上都说了，遇见我这样的一朵汉子你伤不起，别犹豫赶紧的嫁了吧。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还在担心空气不新鲜雾霾太重吗？斯图加特推出高效复合防雾霾空调滤清器，纳米抗菌吸附异味，五层过滤二手烟 PM2.5 达97%以上，车内空气清新，还您自由呼吸。同步微信13911371295。 如果爱一个人守一份爱情，可以在暖春一起去踏青，可以在盛夏一起去赏荷，可以在浅秋一起去观月，可以在深冬一起去寻梅，不厌倦却快乐，不平凡却平淡。今天是6月12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

人们的咖啡，蔡淳佳、金海心2008年的合唱。这首歌曲从两个小女人在一起喝咖啡的情形当中勾画出了一幅特别的场景。歌曲的伴奏很简约，但是不失情趣啊。前奏当中吉他的弹奏也带着一些叙述性，到了歌曲间奏部分呢，吉他的滑音有一点像女人的叹息声，副歌部分加入了口琴的伴奏，使人感到两个女人的状态渐渐的明朗了，在相互的交谈之中，郁闷的情绪得到了释怀。两位演唱者共同诉说出来的内容，应该会让很多的都市女性感到一种安慰，无论是单身还是相恋当中的人。继续要听的歌，张学友《吻别》。 这首歌是1993年《吻别》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作品，由张学友演唱，获得了第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很多的奖项。这首歌也是张学友的代表作之一了。他的作词人呢是何启宏，作曲人是殷文琪。殷文琪说呢，这个《吻别》呢，是他1988年做的曲子了。创作的初衷呢是来自于电影《末代皇帝》。末代皇帝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始音乐等奖项，而获得最佳音乐奖项的就是为此片配乐的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殷文琪呢很崇拜坂本龙一，对他在电影故事情节当中穿插配乐的表现形式很感兴趣，于是呢他就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电影配乐，然后按自己的音乐理念融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器乐，做了一首分为4个章节的曲子，也就是吻别曲子的前身。93年正在宝丽金任职的殷文琪正好是张学友的这个制作人哦，他就把这个当初为电影而做的配乐重新编写，最终完成了《吻别》的曲子。继续，我们要听的歌来自蔡健雅，《二手烟》。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6月26日，6月26日开业了。